好，继续我打咗我爱杰达， 我系梅日。 方文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如果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好，咁啊，跟住轮到呢次真系大单嘢嘅后续，我哋已经连续第三个礼拜讲， 又招呼我亲爱玻璃渣啦。 今次咧就唔系跳船，呢单唔系跳船，咁啊，佢就三条友仔就系先俾人挖到佢唔再喺个开发者名单入边，咁就又包括呢个游戏总监。即系啲英文名全部唔识噶，唔识讲啊！呢个首席游戏关卡设计师同埋魔术世界设计师三个，咁就都俾人发现咗个离职。玻璃沙后尾就经查询就复咗，话个游戏总监系俾佢哋炒咗的。咁嗱，先讲后两者系咪跳船，我唔系非常之肯定。虽然有机会都系炒嘅，咁游戏总监嗰个咧就佢既然系俾人炒，呢、这个时间点俾人炒，系炒啊先讲，唔系离职，唔系剩啊。咁我谂都冇咩其他可能性㗎啦。如果佢唔系而佢唔行出嚟解释清楚嘅话呢，我当佢系㗎啦。佢应该就系其中一件俾人断正嘅疑犯，系未判刑嘅，所以系疑犯啊咁样囉。咁、唔止嘅，唔止开发人员嘅，就系之前开发人员跳船啦，呢个赞助商跳船啦，做啲乜嘢啦， fans 都可以跳船嘅。咁当然唔系玩家唔玩咁简单，系呢个 fans website 啊，即系嗰啲类似 wiki 咁样嘅情报站啦，都系唔识读啊 ，BANION 呢个魔兽都11年啦，佢个西已经开咗，咁就系话因为呢件事就感到好失望，咁然后佢哋向官方查询过，因为佢哋其实都几出名，同官方个关系都几好嘅，咁佢就去走去查询，咁佢就冇讲明佢查询咗乜嘢，同埋得到咩答案，但系佢就话佢系查询就相当地失望，所以决定关站，原本系佢话决定关站嘅。咁但係呢就唔係魔兽嘅 fans 啊，而係个站嘅 fans， 即係你当玩家好用家啦。咁就话喂咁好唔捨得喎，成成成。咁係唔捨得嘅係嗰个站啊，唔係个魔兽啊。最后佢哋决定个站就唔删，但係呢就停止更新，以后都唔更新啦。咁样。即係我睇下仲有啲乜嘢我意想不到嘅东西可以跳船啊。即係你諗得到同諗唔到嘅嘢都跳緊船啦而家。 不过冇话喎，Diablo 2 Remake 版好似话公开 beta 啦。虽然大家冇在乎， 好明显就系情责人挑选之前嘅事啦。佢个恶魔多都要延期啦，后面魔兽都要延期啦，全部而家系讲紧玻璃渣仲开发中嘅，全捻部都有延期。第一部二嗰个好明显，而家公开嘅话就肯定其实单嘢爆出嚟之前就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咪冇事咯，就咁简单啫。反正我哋应该仲会有后续噶，我哋即系专题又讲过啦，即系连续几次，我谂我哋有排 依连载嚟噶。 系连载嚟嘅，真系好啦，开始讲啲鬼佬嘢啦。呢、这个 Sony 子公司，即系个搞主流影音嘅子公司，就收购咗 AT&T 旗下嘅 ACC 相关主流影片站。 Crucial 即其实唔止主流影片嘅，嗰、那个直情系你可以当系一个 ACC 嘅入门站咯，有少少似巴哈，但系又唔完全是。 Crucial 应该读做唔好识读，因为有串码字。 我啲英文就冇自然话啦 ,CRUNCHYROLL。咁呢档嘅呢就係、是、鬼佬啲入门西嚟嘅。主要就係提供影片串流，其实有啲似 Lico 嗰种嘅。但係佢同时都有好多奇高价业务，你真係当巴哈 Lico 囉。咁样做上会就做啲游戏代理啊嗰啲嘢，其实都做到几综合下㗎啦。咁呢个 Sony 就趁呢个 AT&T 冇钱。AT&T 莫财都唔系近年嘅事嚟㗎啦。咁佢就卖咗佢，咁 $11.75 亿，其实都几平下老实实。以呢个西嘅规模嚟讲，咁好明显就系因为冇钱啦。对呢个 Sony 嚟讲，梗系如果佢可以好好经营嘅话，对 Sony 嚟讲系一个莫大助力嚟嘅，因为佢系好想搞呢类型嘅嘢，但系佢系一路冇入口嘅，即系所以佢而家揾到个缺口去搞，咁啊算系一家变两家象啦，一边又有钱，一边又有个平台咁样咯，系啦，拉近少少嘅都系外国啊，南韩好似系呢个 PUBG 嗰个游戏开发公司唔识读。KRAFTON 啊，咁佢就喺韩国挂牌，咁就一上市就跌咗两成。咁呢档嘢其实我觉得蚀死嗰啲 抽身股嗰啲啊， 系抽身股嗰啲拉烂晒嘢，真系。 不过一上市跌两成，真系有啲夸张。因为通常嚟讲，除非你好离谱，唔系通常你开都会升啲啊嘛，起码都。 系啊，不过原因就好明显噶啦，就因为近期腾讯系跌到抽筋啊嘛，我哋之前提过啦。 啊，腾讯买咗 而呢档嘢就系腾讯概念股啦，基本上佢系，而且佢入面有 87% 收入系嚟自唔包括南韩嘅亚洲。虽然系韩国公司，但佢嘅主要收入来源其实系嚟自其他地方嘅亚洲地方，而又当中绝大部分系嚟自腾讯代理嘅中国。PUBG 喺中国其实好捻红嘅，即系啲大陆佬咧系砌亲机都系问打唔打到 PUBG， 打唔打到 PUBG， 睇起大陆系好 Q 红噶嘛。咁佢嘅盈利主要嚟自嗰度，而亦都系嚟自腾讯代理。咁腾讯扑咗街，中国市场而家面临全世界都话佢面临威胁。咁你谂下，咁佢咁嘅情况下，即系佢上市前呢只嘢先弹咗出嚟，跟住喺上市之后，梗系即刻跌啦。 哦， 当初搞上市嗰时冇谂到咁多嘢噶嘛，全世界都冇人知道中国会突然间咁去搞死晒啲游戏噶嘛，佢所以佢上市嗰时咪反映坏消息咯。其实几惨嘅，因为呢只嘢咧，如果早唔使多啊，早三个月上啦，应该系第一日最少升个 double 嘅，而家佢点解冇升反而要跌，就自己唔好咯。你搞个咁捻差自己去上市。 不过冇讲嘅，正但喺中国啲嘢咩时机冇用嘅，佢随时可以突然间即刻咪整个嘢吓吓咁，你就乌不甩噶啦。 咁一路都讲啦，大陆啲股市系政策市嚟噶嘛。咁好啦，讲完腾讯，咁我哋讲抖音啦，不如。咁啊，有人喺 Google Play 入边突然间见到有呢个中文版嘅 Project Set 计，即系 Miku 嗰只手游啦，简单讲就系。咁而系可以成功 download 咗落嚟嘅。当然我唔系嗰部分嘅人啦，见到入边就系、是、其实都完成都好高噶啦，应该系最终测试版嚟噶啦。咁啊，佢有中文啦，咁啊，估计就应该系本来谂住订上 test file 嘅嘢，唔小心订咗上 App Store 上边，应该系咁样啩。因为虽然写繁体中文，但系啲翻译好中国下嘅。因为理论上呢个系新加坡版嚟嘅，点解要拣新加坡就？其实佢就系想喺中国以外嘅地方上，因为其实我好耐之前已经讲过呢样嘢啦。你喺中国想搞嘅话咧，第一 Google 上唔到啦，第二就系好多麻烦失制嘢啦，又要俾佢管又要成，所以佢选择喺呢个亚洲搵个地方。方便嘅佢去上佢，然后就宣称呢个系新加坡版，咁然后你哋啲中国人要连个线，因为网络系冇，诶唔好意思，佢哋嘅网络系有锁嘅，但系理论上你系上到嚟噶嘛？ 唔系你上都上到嚟。 我点知佢会俾人长 Q 咗噶？总之就系、是、其实唔放喺大陆，你一样可以俾大陆人玩噶嘛。咁当然啦，佢可以长沟你嘅，咁但系游戏嘅话呢方面嘅风险其实唔系好高嘅，所以佢咪。其实佢即系我即系之前讲咗咁多咩版号啊嗰啲卡问题，我系完全理解唔到点解啲人系唔喺外国开一个中文甚至简体中文的，因为咧今次俾人攞到一个咧系繁体中文嚟嘅，但系新加坡嘅中文我冇记错应该系简体，如果搞错咗话有人指正话，咁但系呢个所谓嘅新加坡版系繁体嚟嘅，当然你都可能系呢个大炒杂啦，呢、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呢两个都系简体中文啊，台湾、香港全部参埋一碟，除咗中国之外，东亚中文圈全部喺晒度，因为代理系抖音。咁我同佢抖音相关，就因为中文版嘅世界计划就系抖音去做代理嘅。咁呢个抖音就自从佢红紧咗，都好多年噶啦， 好多年啦。 其实佢一路想进军游戏界噶，不过佢一路都搵唔到一个好嘅。第一，佢又冇养到自己嘅游戏开发平台啦，因为游戏开发呢啲嘢系要慢慢养噶嘛。但系佢想入，咁佢又买唔到啲咩好嘢。咁今次就应该算系佢代理最捻红嘅手游啦。咁唔知佢会做成点？咁因为本身个业务做到够大嘅话咧，你就要开始要寻求其他侧边嘅业务啦。因为尤其是抖音咧，你其实全世界系冇太多地方可以俾佢开发噶啦，已经系，即系你好少真系见到一只中国内容服务嘅公司可以唔使靠抄袭某啲嘢而做到全世界都系嘅。因为抖音你可以话佢系一个短版 YouTube 又好，你话佢呢个 Twitter 啊之类之类嘅嘢都有出过类似咁嘅服务嘅，但系冇一个可以同佢一样咁成功嘅。佢唔系抄咗某个人嘅，佢真系自己搞出嚟嘅。即系唔似你话腾讯 QQ， 其实抄 ICQ 啊嘛，大家知啦，当年即系佢系唔系抄边个嘅？你唔系啲咩滴滴出行，佢走去抄 Uber， 乜都唔系啊！佢真系自己走出嚟，爆出嚟。 先唔好讲政治问题啦，其实几叻嘅，其实系 系啊，其实系呢个好少可有嘅一间中国公司，可以唔靠抄袭，亦都唔靠长嘅优势，可以做大，甚至做到全世界都系。当然啦，呢个打紧降智就另一回事啦。好啦，咁啊，但系呢个腾讯就肯定睇佢唔顺眼噶啦。咁呢个好明显就系版权炮嚟啊！ 咩事呢，就腾讯就走去告抖音，最终就配合咗，咁赔就赔好少嘅，人民币60万，即係跌都跌撚咗啦。即係对两间公司都系啊，唔好话腾讯咁撚大间，对抖音嚟讲都系跌撚咗啦 ,60 万。60万人仔咋，唔系60亿啊，跌都跌撚咗啦，系咪先。即係咁佢告乜嘢呢，就係话对方喺佢放任呢个王者荣耀个游戏画面喺佢上面流传。其实真系人哋上传咗佢，而佢冇及时地删除。因为我哋好耐之前都讲过啦，游戏画面其实间公司系有版权㗎嘛。而一路啲游戏公司之所以有得啲人将佢游戏画面订上去啲影音平台，系纯粹系因为佢哋觉得咁样系对佢哋有着数有宣传。但系理论上佢要告，认真要告起嚟系告得到㗎嘛。任天堂都试过去告人啦，之前 Capcom 亦都试过去告人啦，其实真系要告系告得到㗎，不过通常都系告啲大粒嘢啦咁样㗎嘛。咁呢一次呢，佢唔系选择真系告个上传者，而系直接告个平台，因为个平台冇及时去删除咁样。咁呢个好明显，好撚明显就唔系因为佢唔想王者荣耀喺呢个影片平台上面出现，而佢要搞鸠抖音。好明显就系这手死者乜回事。咁因为佢判赔就只系赔咗60万，我唔知道底系佢申索得多大赔得少啊，定系纯粹系象征式要搞鸠佢嘅嘢啫。咁因为我嘅讲腾讯系搞鸠啲科技后辈，唔系新闻，都唔系天气报告，简直系 anytime 都做紧嘅。基本上你喺中国只要搞类似 IT 资讯科技任何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你一定会俾腾讯盯上嘅，只要搞得够大。咁所以佢今次咪走去告鸠佢，即系之前米哈游啊，都系啦。虽然我都系唔中意米哈游啊，都系一样嘅。佢都系照告嘅。呢、这个腾讯系好卵霸道嘅，咁样就直接冇回事啦。睇睇啫，好咁啊，跟住就到明日方舟啦。唉、哎，即系贵圈真乱啊！屌啦星，诶，佢系明日方舟走去举报呢个男 B， 话佢啲衫太咸湿，诸如此类啦吓。结果就搞到对方要紧急下架佢啲 skin 啊，嗰啲嘢。点解要提一样嘢咧？件事就唔系好特别嘅，我哋之前好似都略略提过噶啦。咁、重点系乜嘢咧？所以佢明日方舟嘅玩家又好，公司都好啦。喺中国呢，佢个圈子呢就同其他圈子呢就成日打起嚟，成日吵起嚟啦，或者打起嚟咁样嘅。咁今次呢就俾人挖到佢官方账号 N 年前，都唔系 N 年前啦，旧年啫，就有一篇讽刺啲女权嘢。咁即係女权嘅其中一种论点就係话子女跟父亲姓系呢个父权压迫嚟嘅。咁所以佢就应该要跟阿妈姓先啱嘅。咁佢就讲到一样嘢，就话其实呢你阿妈其实都系跟你外公姓嘅，咁你其实由俾你老豆压迫变成俾你外公压迫啫。佢句嘢就大概有咩意思，其实因为有啲系中国式嗰种斗机灵囉，即系其实串下嘴嘅咋嘛，都唔算系啲乜嘢。 直接嗰句咩抽嘅水咋嘛。 係啊，抽两句水咋。咁但系呢就有人挖咗出嚟都会辣到少少，即系点话，真系要好狂热，佢就变用咗女权呢个字眼啦，即系拳头嘅拳，我哋之前讲过啦，咁所以都有辣到一啲女权嘅人嘅，但系其实本来唔系啲乜嘢嘅，咁但系竟然就公告道歉，然后咧就轮到啲玩家奇怪啦，屌啦星，我哋之前屌咗咁多次，屌你更新慢啦，屌你啲 skin 抢钱啦，屌你个天想衰啦，诸如此类。我哋屌咗咁多呢堆嘢都从来冇撚见过你道歉，系反应都唔见你反应嘅。今次 咁戇鳩嘅嘢，竟然你即刻道歉，我屌你啊！ 系啊，即系应该道歉嘅，你唔道歉，你唔应该道歉，即系点啊？其实呢单因为呢单嘢实在太耐之前啦，而且咧系冇咩证据 啊，太闲啫。我难听讲就咩，啲口水战，纯粹抽下水啫嘛。根本上道歉都觉得多鬼余嘅呢啲嘢系。 系啊，唔系其实就系应该就系管理账号嗰个人唔记得切换账号嘅 ，Twitter 成日喺度见啦，自爆唔记得切。喺个表账号发咗女账号嘅嘢，成 Q 系见到日本仔，系咪先？即系其实好捻小事嘅啫，但系佢就走出嚟道歉，咁啊结果咧就即系轮到啲玩家唔爽啦。一间公司做得点样好，总会有人唔爽噶嘛。尤其是其实佢都唔算系嗰啲经营得非常之好啊。老实讲，佢由开 game 嘅第一日，明日方舟我讲紧，开 game 嘅第一日就已经系颇多怨言噶啦，颇为诟病噶啦，有啲。但系咁嘅情况下，其实明日方舟个官方系一路以嚟都系扮死嘅。而且佢系好捻中意热衷于就系烧同行嘅，即系辣着同行啲其他行嘅人咧，即系举报啊嗰啲嘢咧，啲厌仔嚟嘅。即系明日方舟佢喺游戏业界咧系好捻中意做厌仔啊！不过先讲上一次嗰单，我已经唔记得咗我哋有冇报道啦。总之佢就系辣到人哋，结果要紧急下架啊嘛。咁结果咧就系个监管部门咧就真系话，点解你哋全部中国游戏全部都讲日文嘅？ 呢类咁嘅 game 啊，好中意话揾日本声优嚟配音去做卖点噶嘛？ 做卖点啊嘛，系咯？ 系啊，你中国人做嘅游戏点解全捻部改日文嘅？唔得，改年底之前同我全捻部变翻个中文。结果就系辣到全世界所有呢类型日皮中骨嘅游戏，全捻部俾佢辣，地头炮诉讼，全部都要喺年底之前揸翻副中文配音。 超累街坊， 系完全系累街坊噶。咁所以点解呢一单嘢本来就唔系好咩严重啊？但系其他群组又好，其实我觉得咧，其实官方系有份喺暗地里去煽风点火啊。呢次仲唔烧翻你得罪咗全世界，咁而家咪俾人乘机就系屌捻翻转头咯。即系尤其是佢哋啲可能系有咩游戏就有啲咩玩家啦，佢哋啲玩家其实都好热衷于真系出精奇嘅游戏嘅，咁啊结果就系打成一片，佢哋各界贵圈争乱打成一片，有啲搞笑，所以攞出嚟讲讲咁样啦，啊咁都系啲大陆和谐新闻，不过呢个和谐就有啲柒，即系所以我不得不攞出嚟讲啊，呢、這个轩辕剑柒。即佢系咁写咁读啊，我唔系讲粗口啊，轩辕剑大写一个七字，仲唔系读轩辕剑七，咁就喺中国终于上到市了，但系啲人发现好似有啲奇怪喎、啊，你有啲嘢改咗，因为佢之前已经喺其他地方上过市噶啦嘛，咁即系入面咧就啲内脏啊变咗个果实嗰啲都算啦，即系佢挖个心出嚟俾个 boss 食嘅，冇个桥段啦、啊，咁结果佢挖出嚟一个内脏就变咗一个水果，都算啦，呢个唔够奇离。最奇嚟系乜嘢啦？ 所有人全部一布袋。 啲怪物咧，佢样衰好丑噶嘛，即系特登做到咁呕心噶嘛。结果 V Game 即系微信嗰个游戏平台啦，上面上轩辕剑七，咁佢就全部呢类怪物，全部俾人笠麻包袋，全部个头咧就笠住嚿，应该真系麻包袋嘅嚟噶，睇个材质都似嘅。即系我谂紧咩捻事？ 真笠麻包袋咯。 即系虽然系偶不而你会见到有啲怪物系真系咁样个造型，真系个头笠个头套啊，有啲咁嘅嘢噶嘛，结心啊嗰类都有啦。咁但系佢呢次咧就系直情成个麻包袋咁样笠落嚟，即系我真系亏佢谂到噶，真系虽然个样子就好卵柒。即系之前都讲过啦，大宇其实已经将个中国业务全部丢捻晒出去噶啦嘛，呢、這个应该就应该系同佢冇乜关系噶啦，所以开发时间嚟讲就应该就都仲系大宇啲手尾嚟嘅，但系就大宇就话好彩我走咗啫，即系上个礼拜讲咗啦，唔捻同你玩啊大佬，你咩国家嚟啊大佬，你咁样无啦啦笠人布袋，真系笑捻死人啊真系。 好啦，最后呢就补充一单头先我漏咗讲嘅，系都几新，真系新上热辣嘅，就星期五8月13日晚嘅 Slam Dunk 劇場版就新招公布啦，之前淨係讲咗有劇場版，乜嘢都冇讲，咁就而家加多少少嘢，首先2022年秋天，第二就係監督同埋劇本都系井上雄彦自己亲自嚟，我反而有啲担心喎。如果你话劇本系井上雄彦自己咁，我冇意见啦。監督你识拍戏嘅咩？我有啲， 因为佢做監督最大嘅问题就系佢唔识动画啊嘛，你意思都系咁样啫。 系啊， 其实呢啲嘢系可以搵人执噶嘛。 哦，咁系。 你搵个真系做开監督嘅傍捻住佢，因为有咁嘅監督噶，佢净系负责讲啊，我想呢度要点点点，因为佢毕竟都系一个漫画家，个分镜要点样安排啊嗰啲嘢，佢都算系在行噶嘛。咁样点样修改成一个动画需要用嘅分镜球？你搵个助監督又好，你搵佢叫做乜春都好啦，你搵个人傍捻住佢咪得咯。 咁系， 即系嗰个可以唔使好大噶，因为佢只要技术嘢嚟嘅啫嘛。所以我又唔系真系好惊嘅，老老实实。 咁啊，睇下佢拍咩嘢啦。唉，反正做成年啫。 都系之前都讲过，比较惊就系睇佢拍啲乜春。 咪就系咯， 够唔够时间拍埋一次？同埋咧，而家讲2022年， 有都几问水喎、 啊。系啊，由佢哋公布到而家，梗系2020年公布噶嘛，即系个企划啊。如果嗰一刻就只不过系纸上的话咧，前后只不过系3年，其实啱啱好啊。以一部剧场版嚟讲，我问水嘅啱啱好嚟嘅。如果佢唔延期嘅话，其实都几赶工下嘅。咁会唔会讲到啲咩出嚟咧？我唔肯定，因为唔知佢规模如何，唔知佢有几多钱。其实呢啲我全部都唔知。佢而家正式公布嘅日期，但系个 trailer 都未见。我谂我哋最少要见到个 trailer 先， 先讲啦， 先可以评断到底系如何，或者系好近期都见唔到个 trailer， 大家就心照啫，咩事啦？咁样啦吓。 啊，系啦，顺便讲埋啊，又系井上雄彦嘅。咁咧，啱啱睇到一单小消息、就是，就系据说井上雄彦即系访问佢话咧，今年年内会完《浪客行》嘅。八嘅帮嘅， 我 完到先讲，屌你好未，大佬等几耐啊？ 我唔知佢点样完咯， 因为佢嗰间就系、是、佢情况就是、其实佢最大问题就系咩？ 佢自己唔知点样去将阿慕容小次郎嘅呢个绝诀拉埋一齐啊！我去到呢度就系、是、拉佢拉唔埋呢段嘢，你拉到嘅问题就系、是、我唔觉得你一年内拉到咯，郑常老师。 因为佢系双线发展，然后佢哋两个好似自己做自己嘢咁，佢哋两个系冇乜交集嘅，点样喺将佢拉埋一齐？只要将佢哋两个最终只要去翻到大家知嗰个炎岩岛系咪咁叫啊？ 系炎岩岛。你知道嗰日你办法拉佢炎流都叫，但问题就系你两个交太少啊，拉唔埋啊，所以大家都估就，所以佢其实佢一直画唔埋，大家都知道就系咩？你个剧情去到一个就系你收唔到货，你拉唔到翻嚟，而家就睇你点拉，你拉得到你就收到货噶啦，你谂到鬼谂到鬼就。 我觉得就系可能佢已经谂到点样拉啦，所以佢就话我有信心完咗佢啦。 唉，捉佢， 可能系咁样啦吓，但系佢讲唔讲一次就另一回事了，咁啊唔紧要啦。 唉，祝佢好，祝我哋好运啦，唔系祝佢好，祝我哋好运啊！唉，呢度又等咗好多年噶啦，大佬，自从有个三毛见太郎之后，我唔敢保证井上老师唔会出事啊！唉， 一年应该冇事啩？ 点知啊？唉，好啦，唔讲呢咁嘅唔吉利说话，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